雲河，佢如是時方諸有為相，為因彼生就為復空有。咁啊，呢一段經文咧就係、是、承接上文。咁啊，上文咧就係話呢個虛空係體非群相，但係佢唔會啊妨礙呢個諸相發揮。咁啊，譬如呢個藏經啦，體非七大，但係唔會啊妨礙呢個七大發揮。咁啊，下文咧就現在所念呢一段文啊，向下就係、是、説明呢個七大諸相係無實體性啊，所以七大諸法彼此咧就唔會妨礙。佢話於意雲何？佛就同富流羅講，佢話在你嘅意思啊，係認定點樣咧？嗰個如是時方就諸有為相啊，時方咧就係、是、話指呢個七大明暗清熟等相，咁啊各方都皆有啊，咁就叫做時方。咁啊諸有為相就係説明指嘅七大明暗清熟諸相啊，各個都有佢呢個生滅去來。所以說佢為佢哋有作有為之相，係有生滅，係有去來。佢為因起生就為復空有，只是立定咧係兩個問題，就係話指個明暗等嘅七大相，係由於佢自己明暗等七大相自己生咧。就抑或啊，呢、這個明暗等七大之相啊，係從空而有咧。我話為因起生就回復空有，咁啊向下就説明，此個明暗等七大之相唔係自己生，咁啊亦都唔係從個虛空而有啊，咁就求佢呢個生相係不可得。咁啊，無生就當然係無滅啊！咁就説明呢個七大係本是虛妄，所以下文就有兩句經文啊。佢話觀相的圓妄啊，就無可指陳，説明七大之相原是虛妄啊，又點樣可以指陳出來呢？當然就更加唔可以説啊！話佢咧係互相凌滅啊，係互相障礙，因為七大之法啊，法法嘅本體全空，本體就即而係藏性。咁啊，若彼所生，咪指一句咧，就係、是、按定佢嘅成執。咁啊，如果你話呢、這個明暗等啊，呢、這個七大之相係從佢七大之相啊。是自己生的，所以佛就说，他说富流罗，他说且日照时，他说既是日明，十方世界就同为日色，云何虚空就更见如日。那么即如果你说这个光明是从这个太阳而出的，那么现在全且这个日这个太阳普照的时候，咁啊既是日明，咁啊既然咧系呢个日啊，咁啊散开咗，咁啊有咁大嘅光明，咁啊十方世界都同为日色咯。咁啊十方世界凡系有光明之处，咁啊都系呢个日口啊散出来嗰啲光明嘅色彩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十方世界所有嘅光明都系从呢个日口啊，咁啊散开咗而有光明，咁啊应该就冇咗呢个圆圆嘅太阳啦。咁就云何空中就更见圆日呢？即系话现在咧就不圆，现在咧呢、這个太空之中，咁啊明明仲系见到一个圆圆嘅日啦，圆圆嘅太阳。咁啊，呢个圆圆嘅日咧就冇散开所有嗰啲光明嘅色彩啦。 咁就説明嗰啲光明咧，就唔係啊從呢個圓日嗰處而散出嚟噶。咁啊，若是空靈，就空煙自照啊，個雲河中消，雲霧之時就不生光耀。咁啊，若是你富流羅啊，同埋呢個光明呢、這個明相啊，係從呢個虛空而生嘅。咁啊，呢個虛空就應當自己啊，時時都有呢個光明咧，係照出來，就唔需要假藉啊呢個日月嘅光明。但係現在佛話，如果在呢個半夜啊，咪冇月嘅時候，咁啊再加上啊呢個雲霧重重，咁啊在呢個時候啊，點解呢個虛空？若全无光明咧，个云河中消，云雾之时啊，佢就唔会生出呢个种种嘅光耀咧。咁啊，说明呢个光明咧，就唔系从呢个虚空而生啦。个非日就非空，咁啊，指一句经文咧，咁啊有两种嘅意思嘅。一咧就系总结，咁啊一咧就系共破呢个共生。咁啊，現在話呢個光明，既然就唔係從日而出，咁啊，亦都唔係從呢個虛空而有，所以我哋來個總結，咁啊，非日非空啊，説明呢個明相啊，唔係從日來，咁啊，亦都唔係從空出，咁啊，總結上文啦。咁啊，但係亦都唔能夠説啊，虛空與呢個日頭啊和合而共有啊。所以佛呢就破佢共生。咁如果你用呢个虚空同呢个日头，咁两样和合有呢个明相啊，咁冇咗太阳冇咗日头之时，咁呢个虚空仍然係存在喎。咁应当呢个虚空呢，咁就有一半光明先至啱啊。咁点解夜晚冇月之时，咁全无光明呢？咁啊，説明呢個明相咧，就唔係由呢個日同埋呢個虛空和合共有，咁啊，破和合咧亦都不成。就不二就空日咧，只破呢個無因而生，即係話你又唔能夠講話離開呢個虛空，咁啊離開呢個日頭啊有呢個光明，咁啊如果離開呢個虛空，離開呢個日頭啊。咁啊，仲邊次有呢個光明可得咧？咁啊，不二空日啊，就唔能夠話咧，與呢個空日咧唔同，即係話唔能夠離開呢個空日。咁啊，第一種譬如七大啊，非是七大自己生，咁啊，亦都唔係從呢個藏性而生，咁啊，就顯示呢個七大啊，就係無生啊。咁啊，無生當然就係無滅。无生灭就是唯一藏性的本体，那么七大但有假名假相而已，就没有这个七大之实。那么七大既无实体，那么哪处有障碍，又哪处有来一个互相凌灭呢？因为七大是相妄性真，由于是性真之故，所以彼此无碍啊，能够御用系周遍法界。咁啊，观相圆满就无可止尘，游绕空花就结为空果。佢云何结其相灵灭异？观性嘅圆真为妙觉明，妙觉明心就先非水火，云何复问不相容者？个真妙觉明的亦复如是啊！以至空明，则有空言；地水火风，各各发明，则各各言；若区发明，则有区言；云何区言？富流罗就如一水中现于日影，两人同观水中之日，东西各行，则各有日，随意人去。一东一西就先无准迹，不应难言， 此日是一就雲河各行，各日既相就雲河異一啦，就輾轉虛妄，無可憑據。咁啊，此一段經就係正法科中嘅第二科啊，就名為叫做法合，即係以法咧嚟到合呢個氣緣。咁啊，又分為兩科，現在初科正法上緣，就即是正一以法合上呢個氣緣。咁我哋點解啊講完氣緣，你一定要以法嚟到合咧？咁如果你單係有譬喻啊，而冇呢個法去合呢個譬喻，咁啊呢個譬喻就變成難明啦，亦都成為咧虛詞，就虛有譬喻。所以我哋作譬喻之後咧，就一定要以呢個佛法啊嚟到合翻呢個譬喻。嗱，例如我哋以上啊，咁啊四種譬喻之中，就是說這個譬如迷人那一段經文啊，即是說譬如迷人以一聚落就劃南為北，那麼那一段的譬如呢就有這個十方二羅的逆而是啊，來到以這個法來合回它。那麼第三個譬如金礦和第四這個譬如灰木，那麼亦都有諸佛二羅个菩提涅槃亦复而是，以呢个法理咧嚟合呢个譬喻。咁啊，只有第二个譬喻咧，佢话呢个眼有翳病嘅人见到呢个虚空花嗰一段经文咧，就只有譬喻，就冇呢个法嚟到合喻。就因为呢个迷人之迷就譬喻呢个妄因啦，呢个虚空花就譬喻呢个妄果。是徹底虛妄，那麼這種道理呢就比較容易明，所以就不用這個法來合這個譬喻。那麼其他呢三個譬喻都是以法呢來合這個譬喻，那麼這個譬喻呢才是容易明，那麼亦都使人呢在這個譬喻之中就能夠領略啊這個法滅絕的道理。所以佛咁啊，如果说法啊，咁啊，单系说呢个譬喻，即系个说法之时，佢讲到有所需要啦，咁佢单系说一个譬喻，佢就唔用呢个法嚟合呢个譬喻啊。不利根者都或者可以领悟容易之得。咁啊，若是话呢个真正略为暗遁嘅咧，佢就只系了解到。这个譬喻是怎样讲啊，但是这个譬喻里面所包含是什么法理呢，他就未必了解了。所以佛每一次讲完这个譬喻之后啊，他就以这个法来合这个譬喻，使到这个暗遁根性者也都呢是得以明白。所以此一科经文呢叫做正法上语啊，以呢个法嚟到合上来嘅道理。咁啊呢一段经，咁啊如果我哋要连接呢个上文嚟讲咧，咁啊在呢个文句偶益大师咧，佢就将佢分开咧系两段嘅。咁啊两段经文咧就系有多少咧系倒乱，即系前后咧系倒置。咁啊所以如果啊系接这个上文来讲的呢，那么就应该先从啊所谓真妙国名都亦复而是啊，如以空名就则有空言，那么一路至到最后呢，各日既相就云何现一，远转虚妄就无可凭据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先讲，那么然后先至翻翻转头就解释啊，所谓观相圆妄就无可指衬，由要空花就跌成空果，就一路至到先非水火，云何复问不相容者。咁啊，将呢两段经文咧略为咧系调翻转一下，咁你就连接咧我哋上文呢种嘅意思。咁啊，所以我哋现在咧就亦都系先啊。 从这个真庙国里就逆服而至那个地方呢开始讲。那么真庙国里就是说明啊，他这个体就不是这个七大之上，因为真庙国里的即是藏性的本体啦。那么藏性的本体是真庙，是真国，是真理。咁啊，呢个藏性个本体唔系七大，但系佢唔会妨碍啊呢个七大发挥。咁就合相文啊，所谓犹如虚空，就体非群相啊，嗰个而不具备，就诸相发挥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又将个分开下，咁啊呢个真妙国名体非七大，就只系合相话虚空。体非群相，咁啊下文个语以空明，就则有空现啊；至到欲区法明，就则有区现。就系、是、合呢而不具比，诸相发挥。咁啊，即是上文个如太虚空，日照则明，云存则暗等文嘅道理一样。嗱，语以空明，就则有空现啊。咁啊，例如虚空藏菩萨，咁啊，佢发明空大啊，以呢个空大修行而得证圆通，咁啊，藏性就有呢个空大现啦喎，佢寓意空明就则有空现啦，个地水火风就各个发明就则各个现，例如慈地菩萨，咁啊，佢依呢个地大修行，咁啊，发明地大啊。咁啊，藏性就有呢个地大现啦。嗱，例如月光童子，佢依呢个水大修行，咁啊发明水大啦。咁啊，藏性就有呢个水大现啦。嗱，咁又如乌初失摩尊者，咁佢依呢个火大修，咁佢就发明火大啊。咁啊，藏性就有呢个火大现。咁啊，琉璃光法王子，佢依呢个风大修行啊，佢就发现风大，咁啊藏性就有风大现，所以话地水火风啊，咁啊此四尊菩萨啊，佢各各自己修行，自己发明，所以藏性就各各区现啦，有呢个地水火风四大现出咯。咁啊，若区发明就则有区现啦。话如果一个人，发明七大就有呢七大现，咁啊，但系一个人同时啊，咁啊发明七大，咁啊呢种道理咧系难解释嘅，咁啊所以向下咧就系、是、立一个譬喻嚟到说明啊，点样佢哋若区发明就则有区现嘅道理，那个云何系区现咧？就话点样叫做咁啊？一个人发明七大啊，咁啊七大系一而区二呢个道理啊，系点样嚟到解释咧？咁啊，夫流罗就如一水中就现于日影啊，嗱咁啊一水或者咧系呢个湖水，或者呢个河流水啊，或者咧咁啊呢个山坑水，咁啊总之一处有水嘅地方啦。咁佢哋见到呢个日影啊，咁啊即系太阳啦，普照啦，咁啊好天就冇呢个云雾咯喎，所以呢个太阳出时境内当空啦，咁啊呢个水里边，咁啊就有一个日影，啊只系单讲一个湖或者一个河里边，咁啊有个日影咧，佢就两人同观水中之日啊，咁啊当时有两个人，同一时间。咁啊，佢睇呢个河水里边啊，嗰一嘅日影，咁啊两个人同时咁啊睇咯，咁个东西嘅各行啊，就侧各有日，随意人去。咁佢哋睇完之后咧，佢就分开嚟，咁啊一个就向东行啊，咁啊一个就向西行，咁佢就东西各行。佢话侧各有日，随意人去啊，咁啊向东行嗰个人。咁佢就睇到咧，好似有一个日咧，咁啊跟住佢走。嗱，咁啊向西行呢个人咧，啊咁佢亦都睇到啊， 好似有一個人影咧，咁啊隨住佢去一樣，咁啊佢就東西各行啊，一個各咧自己啊，佢有一個人影咧，隨呢兩個人啊，一個去東，一個去西，所以話一東一西就先無準的啊，就係話一個日頭嗰、那個影咧，從呢個東邊人去。咁啊，一個日影咧，就隨呢個向西嗰邊嗰個人啊，咁樣去，咁啊就成為咧，就有兩個日影咯喎。咁啊，起得時啊，一個跟東，同埋一個就跟西啦。咁起得時咪有兩個日影咧。但係日影咧，明明只係一個，所以我哋不能咧説佢為兩個噃。咁啊，但係每一個人。他都見到自己有一個影影隨著他們自己走，那是一個東一個西，那也都明明就好像兩個，那你就不能說是一個，所以說一說二無一定，所以說先無準的，在先呢無一個標準，你說他是一個呢，他就明明一東一西隨他這兩個人去，那就成為兩個呢，佢话出两个，但你个明明只系得个日影，所以说一算一就丝无准的啊，先咧冇一定嘅标准嘅，但系不应滥言的此一啊，佢就云何各行？你唔应该话呢个日影只系一个，嗱咁啊，如果你话呢个日影只系一个啊，佢就云何各行？咁点解啊？一个就随风去啊？咁啊，一個日影就隨呢個西邊走咧。咁啊，既然一個日影跟住向東呢行嗰個人去，一個日影就跟住呢個向西行嗰個人去，咁啊，明明就兩個啦嘛。所以你就唔能夠講呢個日影咧就係一個啦。但係各日聚相就雲何現一？咁啊，如果個個一東一西。咁佢自己都覺得有一個日影就跟住佢就去，咁啊應該就成為兩個，但係雲何現一咧？點解現在呢個河裏邊啊，只係得一個日影咧？咁如果河裏邊只係得一個日影，咁啊當然就不能講佢係有兩個啦。咁啊，所以你説一説二都唔能夠。成立我话远转虚妄就无可凭据啊！你说个日影系一，你说佢系二都不能，咁啊说明呢个日影咧就虚妄啦。嗱，咁我哋譬如讲咗，我哋在呢个法里边咧就要明白啦。始终呢个同埋呢个水呢两样咧就同时譬如我哋呢个如来藏。是妙真如性，咁啊呢个日影就譬如出大，咁啊两个人，咁一东一西就咪两个人咯，咁就譬如所有嗰啲未曾啊反磨归真嗰啲苦恼众生，嗱咁啊两个人同观水中之日，咁啊东西各行就则各有人随二人去啊。咁若是话千万人，咁啊同观日影，咁就有千万个日影咧随其去咯、哦，咁就叫做若虚法明，就则有虚现。咁就譬如若是一时法明七大啊，咁啊七大就一时现。咁啊，但系呢次你有个问题，日影只系一个。咁啊，點解用一個日影啊嚟到譬如七大咧？就個虛空裏邊除咗日，即個太陽啊，咁啊仲有月亮，仲有其他嗰啲星神，所以日月星神咧係一種譬如七大。嗱，水中嘅日影，你唔能夠説佢係一，亦唔能夠説佢係多。若果你説佢係只係一個，就唔應該個個啊。有个日影随呢个二人一东一西咁样去啦。阿若说你话佢系多系两个，但系呢个日影咧明明系只有一个， 不能說一，就不能說多。那第一種譬喻，就一人發利失大，就有這個一人的七大現啊。若是說多人發明七大，就個個都有七大現，就說明這個動性之體有隨緣之用啊。所謂隨眾生身，就應所依量，是循熱發現而已。那咁我哋讲完呢一段经文，咁我哋讲翻前边啦。我话观相嘅愿望啊，系无可止尘。咁啊就说明咧，同埋呢个七大之相啊，原来就系虚妄啊，就无可止尘。你说七大系障碍嘛？但系佛说七大之相啊，系彻底虚妄。佢由了空花就结为空骨，就是说这个虚空本来就没有花。那么如果你想留住那些虚空花，那么等于结成这个虚空之果，确实呢是无可能的。就是譬如这个七大本来空，又如何能够互相来到会有障碍呢？所以话云何之地嘅相令列矣啊，只就系择其所问咧系不当，因为七大本来空系同一状性啦。咁啊，既然七大本来空系同一状性啦，咁你富罗点解就问七大啊？点解咧？不何以啊？不相令列而得到圆融。嗱，今日众生实实在在见到七大障碍，彼此系零灭，有水系冇火，咁啊有地就冇空啊。呢种见解呢，系属于呢个众生嘅之见。但系佛就说七大圆融，彼此无障碍，乃系随佛呢自己嘅境界而说啦，说明七大如同水中嘅日影。咁啊，众生执着变成障碍。佢话观正圆真就为妙觉明，咁妙觉明心就先非水火，就系话观呢个七大之四。咁啊，原来就系真如妙性啊！佢话观性就圆真，观七大之性，原来就系真如妙性。咁啊，为妙觉明啊，咁啊，七大之性。既然原来就是真如妙性，所以七大的本体就是唯一的妙觉明心。他说妙觉明心就先非水火，此个妙觉明心所谓一心无二心，那么一性就无二性，那么原先呢就非自是这个水火，说明这个状性本来是清净啊，咁啊七大之上啊虚妄，咁净又清净，当然呢就是无有妨碍。咁啊，此个妙觉明心，既然是原先非是水，亦同火，亦都唔系呢个大，唔系呢个地啊，就犹如呢个虚空之体，咁啊非是呢个群相一样。所以虚空之体清净，非是系群相啦。咁就譬如我哋呢个妙觉明心之体咧，就系状性，所以非是系地水火风等嘅七大。咁就云何复问不相容者咧？咁啊，既然七大系唯妙觉明心，唯一真如妙性啊，所谓心外无七大可得。咁啊，七大既然为一真心。咁一心清净，咁啊七大就应该系圆融，系无有障碍啊！咁啊，点解你问佢不合相容呢？咁啊，以上就系说明，咁啊七大既然系维持一心，咁啊一心之理清净，所以唔会互相倾注，亦都说明呢个七大呢彼此能够周遍法界，互相融和。富流罗， 是与以色空的相欺相见，依而来葬，依而来葬除为色空的周遍法界，如故依中风动的空情，日明的云暗，众生迷闷的背角合尘，故法尘路的有世间相，向我以妙明的不灭不生法而来葬，而来葬的为妙国明的圆照法界，不是故依中的一为无量的无量为一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个不同道场的遍十方界，身行十方无尽虚空，一无边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转大法轮，灭尘合国的故法真如妙国明性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上文嘅法合嘅第二科，名为佢嘅聪明理性啊。咁啊，此所嘅理性咧，即系如来藏圆三世里面真如性。咁啊，前文就系为阿难等已经咧系广显此理，即系前文已经咧广为解释。此个如来藏圆三世理念真如性，咁啊因此阿难同埋呢个法会大众啊，由于法执轻故，所以得到开悟。但系曾证阿罗汉果呢个无学位嘅行者啊，佢由于呢个法执来得重。咁啊，因此咧就闻到佛上来所讲话七大系周遍圆融啊，佢因此咧佢就生起一个疑惑，即系七大应该系障碍啊，点解会彼此能够圆融啊？系不相妨碍咧？佢就唔了解呢个七大之相系本来空啊。咁啊，七大之性系唯一藏性，咁啊，藏性清净无自他，所以七大就能够圆。咁啊，由于佢唔明白呢种道理，就完全由于法妄，佢因为生疑，所以佛咧就重复啊，再为呢个无学大众，咁啊，发挥此一种咧。就如来藏念真如性圆三世理嗰种咧清净直列如用，所以就叫做聪明理性啦。咁又分为三科，咁啊第一科叫做不变随缘用啊，就话不变之体。咁啊本来就系金古恒然，始终系一致。所谓常住真心系清净本源。永劫不变的，但是它有随缘之用的，那这样用是有染净，若是说随这个染缘，那就发生是九法界的七大，就是如水成冰，障碍的不得流通。那么它若是说随这个清净之缘，它就发生这个法界的七大，那么圆融无碍啊，就好似啲坚冰咁啊，融翻为水一样，到此佢就可以活泼流通啦。嗱，富流罗与以色空就相倾相别，咁啊，佛同富流罗讲啲语字咧，就系指呢个富流罗，咁啊，亦遍指九法界众生。咁啊，始终啊，与以色空相倾相别。咁呢两句经文啊，如果望于下文，同我以妙明不生不灭合而来藏咧，咁啊应当呢两句经文啊，就说为咧我以无明就诈生诈灭，但是即空七大之相系相倾相绝，咁咧就比较咧系来得咧系充分啲，因为九法界嘅众生。总不能够脱得开啊！呢个无明，总是在呢个无明之内，总有生灭。咁啊，由呢个生灭心，所以只系见到呢个七大相啊，所以就见唔到呢个七大嘅本性， 咁由於佢有呢個無明，有呢個生滅心，單係見到呢個七大之相，所以佢就覺得有障礙，就唔應該咧係彼此相容，應該咧係彼此咧係不容。唔單話彼此相愛啊，而且仲要彼此咧相輕相絕，好似有火嘅地方，咁就奪咗嗰啲水啦；有土嘅地方，咁就奪咗呢個空位。咁啊，除每一大段力量強弱啊，嚟到彼此相絕，所以此個意識空相輕相絕呢兩句經文咧，就應該話我以無明炸生炸滅，但見色空七大之相相輕相絕。咁呢個文嘅意思咧，就比較濃得啊，充裕。佢話於如來作，嗱，此一句經文咧，就望於下文有一句啊，叫做合如來作。嗱，咁啊，下文在呢個悟呢方面嚟講，即係開悟呢方面嚟講啊，就叫做合如來作。咁啊，所以對於始終所謂迷呢方面嚟講咧，呢、這個於字咧，就應該都改為一個背字。就是说背如来藏啊，因为众生迷背咗呢个藏性，所以咧就见到有呢个七大之相系互相离别，因为一切法系不出呢个如来藏性啊，所以就话如来藏就随为即空，就周遍佛界。佢話如來藏除呢個染緣之故，咁啊現出呢力即空等七大之法呢，係周遍於呢個佛界。咁啊七大既然一周遍佛界，咁啊處處都有七大啦。所以話自故於中，以是之故啊，咁啊於藏性之中。由於佢能夠喚起呢個七大相之故，所以我哋咧就見到啊呢個風就係搖動嘅，同埋呢個虛空咧就係停寂啊，呢個日咧就係光明，咁啊叫做日明；嗰啲雲吞就黑暗啊，咁啊叫做雲暗。嗱，土就係湧塞啊，虛空就係虛空，火就係焚燒。水就是潤濕，咁啊，但見七大之相之別不同，所以處處都成障礙。我話眾生迷悶啊，就背覺合塵。咁啊，點解？但係見呢個七大之相，處處都成障礙咧，只係由於眾生係迷於呢個藏性啊，悶於呢個無明。所以但見七大之相，就唔見到呢個七大本性啊！所以於呢個清淨妙覺明心中，就見有無量雜染嘅差別。就於呢個妙覺明心中咧，咁啊非背就如成背，但見七大相互相清別，咁啊於呢個塵路就不合而自合啦。所以就話咧，背覺合塵，背於呢個如來藏了真如嘅覺性啊，而合於呢個無明煩惱嘅塵路。佢就故發塵路，佢有世間相啊。咁啊，因為背覺合塵之故，咁就發生呢個三煩惱嘅塵路。咁啊，佢就故發塵路。咁既然有三種煩惱嘅塵路，所以就有呢個三土世間呢、這個生死相續相，咁就叫做有世間相。咁啊，説明藏性隨染緣就發生呢個染用啊雜染之相。咁啊，向下嗰一段經文就係説明呢個藏性啊，咁啊隨呢個清淨之緣。咁啊，佢就發生諸佛嘅七大，就能夠圓融自在。佢話我與妙明就不滅不生，就合如來藏啊！就話佛了七大為心， 了得七大帳幕，而空花水月，鏡像燈影，七大鐵底虛妄，所以他於這個七大法中是不取不捨，以這個無分別之而觀七大虛妄，這就叫做妙明。那妙明就即是如如之，那以此的妙明不滅不增的無分別之了諸相虛妄不取捨，直而上招，招而上直之故，咁就於呢個如來藏性咧，就非合而合啦。佢哋就合如來藏，佢以如來藏就為滅國名，就圓消法界啊，就係話如來藏性。咁除呢個悟性之餘，就唯一呢個妙國名，即照不二之真心。咁啊，直照之心以外啊，咁就更无他物，用呢个如如之啊，照于自己个本体嘅如如理，咁就叫做为妙国名，就是、圆照法界。因为此个妙国名心，咪即系如如个波耶之啊。咁啊，法界咧就属于呢个如如理。咁啊，圆照咧。就是以此的如如之位不照于这个事法界，亦照于这个理法界，那就名为就是圆照。那么有所照的法界叫做清净法身，那么能照这个智慧就属于这个波耶，那么向下呢能够一为无量，就无量为一，咁啊，属于呢个解脱嘅妙用，我话自故于中，就一为无量啊，就无量为一。嗱，咁啊一呢个无量咧，就啱啱呢个数量咧，就成一个反比例嘅。嗱，咁啊一咧就数量中嘅最少啦，亦即可以讲话基本数就系一啦。嗱，咁啊无量咧，咁啊呢个数量就好大，就好多。咁啊，二就为一可以为无量，无量咧可以为一咧，就因为你说呢个一，呢个一数系法界啊。你必说无量，咁啊无量亦系法界。咁啊一与个无量都系法界，所以一咧唔会少啊，无量唔会多。一冇呢个一相，你话无量啦，亦都冇呢个无量相啊。就话唯一法界即自在无碍，所以话一为无量咧，就系、是、如呢个经文中所讲，佢话名相精神嘅种种变现，就属于呢个一为无量啊。又在个花严经里边讲，佢话如来真身就本无二啊，佢应物随形，就满世间。都是属于一为无量的道理。那么有文中的虚空藏菩萨说，他说由于自心现大圆镜，他内放十种微妙宝光，立观十方尽虚空界，都是属于一为无量的道理。那么弥勒菩萨自己说，他说色性流出就无量如来啊。咁啊，有觀世音菩薩能夠重體起用三十二應啊，普門自然入諸國土化度眾生咧，都係屬於啊呢個一為無量嘅道理啊。説明一係法界，無量係啊法界，所以一以部無量咧，能夠彼此啊係互用就互接。